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各阶层团体要求朴槿惠下台的斗争日益高涨一事，3月3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随着宪法法院判决朴槿惠弹劾时日的逼近，最近在南朝鲜又要求弹劾臭娘朴槿惠的全民抗争烈火，像一座巨大的活 火山一样越烧越旺。今天席卷南朝鲜全境的愤怒和抗议的烛光大河，是南朝鲜人民对伪保守政府积蓄已久的怨恨和憎恶的爆发，如实的反映南朝鲜人民要求新政治和新生活的热望是多么强烈的。臭娘朴槿惠是以无能、独断、傲慢和死顽固的天赋气质恶名昭著的天下败类，他在执政期间所干出的就是一味进行穷凶极恶的崇外卖国和同族对抗、法西斯独裁和营私舞弊等活动，这使南朝鲜陷入最严重的危机。尽管事实如此，行尸走肉朴槿惠及其余党在濒于灭亡的这时刻，也不但不对他们所犯下的千秋难容的弥天大罪进行谢罪和反省，反而逆行于民心，轻举妄动，垂死挣扎，以图苟延残喘，维持叛逆政府的延续。决定对臭娘朴槿惠逆结的弹劾判决的三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将决定南朝鲜人民所迄今展开的正义的群众斗争是否取得胜利。发言人最后强调，南朝鲜各阶层人民要以高昂的热情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向罕见的逆结集团朴槿惠集团坚决果断地做出民心的严正审判。